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一丹。今天为您介绍的是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平民情怀平山玉夫藏丝路文物展。这次展览的展品共计201套件，其中有192套件是平山玉夫丝绸之路博物馆收藏的丝路沿线各文明的文物，其余的8件是平山玉夫创作的水彩敦煌速写作品和1件国家博物馆藏品。平山展通过古代文物与当代艺术创作相结合的方式，讲述了自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8世纪之间，欧亚大陆围绕陆上丝绸之路上演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以及历史在当下的沉吟和启示。展览主要展现了古代丝绸之路上各文明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互鉴，为今天我们建构人类文明共同体提供了历史的境界。那么这200多件文物到底隐藏着丝绸之路上怎样的奥秘呢？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邀请到国家博物馆平山玉夫藏丝路文物展的策展人严志，为您讲解平山玉夫藏丝路文物展。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一丹。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次展览的策展人，来自于国家博物馆的严志，欢迎一下严志。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主题是平民情怀平山玉夫藏丝路文物展，这个名字很长，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都有同样的感受哈。哎，为什么这个名字起为平民情怀呢？ 因为这个展览啊，是主要是平山玉夫先生私人收藏的关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文物。平山玉夫先生呢，他是日本的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曾经被誉为日本当代画坛的5座山峰之一，因为他们这五个画家都有一个名字里面都有个山字啊。而且呢，他是以一人之力啊，收藏了这么多文物，并且呢，真正的为丝绸之路文物的保护，以及中国文物的保护做出了很杰出的贡献。所以我们用他一个平民的情怀来命名这个展览。 说到了平民情怀，确实这次展览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有情怀。通过这个展览，其实我对世界的文化交流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认知。说到了平山玉夫，还得再做个介绍。他是出生于1930年，然后去世是在2009年。应该说，这位老先生也曾经是中日友好协会的名誉会长，为中日的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曾经热衷于协助中国保护敦煌文物啊，也出版过丝绸之路的一些素描集呀，包括像敦煌历史之旅等等一些书籍。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丝绸之路文物的收藏开始有兴趣了，开始收藏呢？ 因为平山先生啊，他是广岛人。我们知道一提到日本广岛，而且是30年代生人，我们会联想到很多事情。所以平山先生小时候在他童年时代经历了广岛核爆，所以这个经历对他童年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也就是他后半生呢，就是一直致力于整个世界和平和这个文物保护，都跟他的这次经历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呢，他又是一个佛教徒家庭出身。平山先生呢，年轻的时候在日本学习绘画艺术，然后一直到60年代，他以佛教题材绘画出名。当时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佛教在日本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宗教。同时呢，平山先生呢，他在这个佛教绘画方面呢，又有很高的建树之后，他就发愿说，想寻找日本的佛教文化的源头。那么当时因为一方面是国内有资助，另一方面他也拿到了这个欧洲的资助，所以呢，他当时就开启了一场这个玄奘之旅，重新走玄奘之路，然后追寻这个佛教北传佛教的这个传播路径。因此呢，他到过这个阿富汗，这个描摹过这个巴米扬大佛，以及到印度北部巴基斯坦等等等等，这些就是佛教传播路线上的这些国家。因此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当然一开始他是为了创作绘画而寻找灵感来重新走玄奘之路，但是 当他每因为他每年他都要走一次，那么在这个不断的重复的过程当中呢，他忽然发现，就是由于当时的比如说中东战争啊，以及一些地区的这个贫困、经济条件还有环境的恶化，造成了大量的文物的流失破坏，所以他当时就是发愿，他要凭借一己之力去尽最大可能的去保护这些文物。那么同时呢，在丝绸之路沿线上，尤其是到了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他有更多的机会来到中国。那么当他看到敦煌的这个艺术之后啊，让他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同时呢，当时由于国内的这个相应的这种资金啊、社会力量啊还比较的薄弱，他也是在日本募捐了很多很多的资金来支持敦煌文物的保护。 没错， 不仅仅是敦煌，而且还有四川啊、湖北文物。所以他当年当上这个日本的日中友好交流协会的会长啊， 名副其实， 名副其实。 没错。而且我看到资料显示，在1990年的时候，他捐赠了100万美元，设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基金，资助了敦煌学的研究。在1994年的时候，凭一己之力捐赠了2亿日元，成立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可以看出他对于文化的这种贡献。 对， 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好奇哈，既然去看文物展，自然离不开文化历史。我们很想知道这里边的年份的跨越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在这192件套文物当中呢，最古老的有公元前2000年的陶器啊，最离我们今天最近的是公元8世纪的这个就是伊斯兰化之前的这个波斯还有这个中亚的文物。 哇，最远的是八世纪到我们现在21世纪哈，已经过了十几个世纪了。 对对对。 所以说这些文物其实是2000-3000年前的。 是的是的。 它 的跨度已经达到了将近3000年。 而且我以为它可能收藏的是中亚地区的或者是和我们中国、日本、韩国相关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它是遍及全世界的。 对对，可以这么说。 对， 因为丝绸之路啊，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可能大多数人还停留在就是新疆啊、西域以及中亚啊，最远最远可能包括西亚。但实际上呢，丝绸之路它作为一个概念啊，是19世纪的一个德国人地理学家里希霍芬他提出来的，就是他认为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啊，尤其是欧亚大陆的这个北部，存在着几条这样的就是东西贸易和文化交通的这种要道所以他把这个要道叫做丝绸之路。但是呢，我们知道丝绸之路啊，它作为人类这个贸易文化交通的这个孔道，实际上从人类社会诞生之初它就存在了。那么只不过是因为到了汉代开始有官方的对这条道路的记载，那么之后还有很多文字性的这种史料我们才逐渐的明晰了这条道路。但是实际上呢，它这条道路是自古就存在的。 对，这也是让我印象很深的。我以前总认为丝绸之路应该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发达的程度之后才开始了对外开放，有了更多的交流。但后来我发现原来很多的这个交流其实早在有文明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是的， 试探性的开始了。 对对， 这特别有意思哈。而且这次展览呢，它被称为是欧亚大陆围绕陆上丝绸之路上演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为什么叫历史活剧哈？确实是特别有趣。为了让大家更方便的去感受并且直观的能够去认识到了解到这些文物，其实我们特别做了一个篇章式的这样一个展览。 对对对，是的。因为在国内啊，很多观众朋友啊更多的还是关注一个展览的文物本身比如说大家在评价一个展览的时候往往会提到就是这个展览中的某一件展品或者某几件展品特别吸引人。但是呢，对于展览本身它所想表达的理念以及它的叙事是否成功其实极少人会关注。但是实际上从我个人的专业角度来看啊，一个展览是否成功不仅仅要依靠它有亮点文物啊和精品文物更重要的是展览的对这个内容的这个策划和它的叙事就我们是否能够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讲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同时呢让观众通过这个故事知道了更多的东西。所以呢，我就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结构。 好，在研制介绍这些展览的篇章之前，我还是带大家先听一段录音。这段录音呢，是我特别采访了现场的观众朋友，看看他们当时看到了文物之后最直观的感受是怎样的。 因为看到一般的酒壶都不会觉得是这种就是动物形状做的， 而且它的杯底是一个牛，是吧？牛头， 就觉得跟别的这种陶器展不一样，可以开阔一下眼界什么的。 就是没有想到在那么远的历史的过程中还有非常多的这种交流，就通过文物的展示能看到文化的交流，通过丝绸之路玻璃，这个应该说印象很深，因为没想到它这个玻璃制品的历史这么悠久啊，而且在历史上我们认为啊，中国的传统的这种比如说酒器啊，包括礼制的器皿啊，是以青铜器为主，但是没有想到它的这个历史很久以前他们会有这种玻璃制品啊，玻璃制品给我们感觉好像应该是现在像这种晶莹剔透的啊，是现代或者近现代的产品，包括像刚才这个像波斯的那个他也在介绍的这个就是五颜，就你说的那个五颜六色的瓶子啊，包括它的需要工匠很高超的这个技艺，要很快的速度才能让这个高温的这个玻璃在凝固之前啊，让它快速的按照制作者的意图能成型，应该说反映它的这个制作技能的这种高超，是吧？在意大利我们现在也能看到它这个吹玻璃的这些人的技艺非常好，但是 由来已久， 但对，没想到这么久， 还是觉得陶器比较好看， 陶器比较好看啊， 就造型跟我们中国好多还是不大一样，然后可能也显示他们那个时代或者那个王朝的一些特色。 嗯，对，它是动物的特别多，羊啊 牛 啊牛 啊，对， 就是我看他那个酒器和那个壶好像都是那种特别奇怪的感觉， 可能我们之前对他们这个王朝不大了解，然后看一下觉得蛮新奇的， 每一幅都特别棒，那个感觉就是很好，就是进来看一下，和其他展馆不同，这是我们想不到的。 刚刚看到这个是吧，这个是什么？是佛塔， 是佛塔呀、 啊哦、对， 就我进来看这展馆的话，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感觉那一层一层，不管从艺术角度来看还是文化底蕴，我都觉得它特别有意思。 好像把石头做成这么精细的佛塔， 是是是， 还得需要特别的雕工哈。 雕工还有、哦、你还有那个心思各方面，很难想象他们的技术能够那么精细。 嗯， 我感觉他们太棒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丝绸之路呢，历史呢非常的复杂，由于这条路上它这个文明之间的相互交融、相互传播和相互影响是非常纷纭复杂的一个过程，因此呢要想把它讲述清楚，实际上是多少本书都无法完成的任务。那么我们这个展览呢就采取了一个根据地理区块划分的原则啊标准来对这个展览的章节进行了一个划分，我们大概分成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叫做伟大的海，就是地中海中东部地区的文明。第二个部分呢叫四方之王啊、是这个西亚和波斯文明。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叫宙斯佛陀，是讲中亚和北印度地区。第四个部分呢叫做东土惊鸿，就是丝路东端的文化景象。为什么这样分呢？就是因为实际上呢在这四个大的地理单元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从早到晚他们的这个文化的交流和是这个文明的交融是一种多样化的样态。那么我们其实虽然我们用地理单元划分了章节，实际上单元与单元之间他们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的。 没错，我们接下来就简单介绍一下哈，这四部分有哪些文物值得我们去看，它背后到底有哪些故事。虽然说进到博物馆之后它都是非常安静的，灯光也比较暗啊，我们看到的是文物在静静的躺在那里哈，但是它其实诉说了很多的故事，它背后有太多的渊源了。接下来我们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第一单元伟大的海，这叫文明交汇的地中海。 对，因为地中海对于很多中国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可能比较陌生啊，或者说它是一个旅游胜地啊，但实际上呢对于早期人类文明来说，地中海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区域。我们知道在环地中海地区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几个文明，比如说两河流域的西亚文明，还有这个北非的埃及文明啊，甚至是这个就是希腊早期希腊文明也是出现的非常早。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海洋对于中国人来讲可能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一个 边界啊，但是实际上对于地中海沿岸的这些早期文明成员来讲，地中海实际上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和一个广阔的舞台。那么在海面上或者是沿海地区，贸易通过这个商船啊，然后不断的在进行着，哪怕是在战争期间。所以说呢，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文明凭借着地中海这样一个广阔的舞台，他们的这种文化交融非常的方便哈，很多便捷，因此变化也非常迅速。 没错，地中海在古代的时候被称为是我们的海，白海和伟大的海，甚至被称为伟大的绿色，因为它代表的是陆地之间的意思，而且可以说其实是地中海孕育了三大洲中最早的文明。 对，是 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说说文物啊，这个文物也很特别。首先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牛首形的红彩陶酒壶。 对对对。 这个其实在现场啊，刚刚我们听到这段录音哈，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跟我说他印象特别深，说原来酒壶可以是牛头的而且这个牛头的设计很有意思，它是倾斜的哈，然后牛在注视着远方的感觉啊。这是来自于公元前四世纪的， 对，而且是来自于南意大利。这时候的意大利啊是希腊的殖民地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公元前这个五六世纪的时候，整个希腊实际上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希腊开始了一场殖民化运动。然后希腊的这些城邦纷纷因为人口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希腊实际上它是一个比较贫瘠的一块半岛啊，它的这个农作物其实产量并不高，最高产量的农作物是橄榄，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出口的农产品。所以希腊人呢更多的是要靠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来拓展他们的生存空间。所以希腊呢在这个时期呢出现了一个殖民化运动，向西呢它一直到今天的这个意大利半岛，甚至到西班牙有一些地区哈都有希腊的殖民点，向东呢到了今天的这个小亚细亚，也就是土耳其沿岸啊，包括这个叙利亚、腓尼基这样一些地点哈。所以说呢这是当时希腊化的早期希腊化的一个格局。所以说这个出自公元前四世纪南意大利的这件牛头形的酒壶，实际上也是希腊文化典型的一种代表。这个酒壶呢实际上为什么，其实我要是作为观众我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一个酒壶做成牛头的形状？ 没错， 而且做得那么惟妙惟肖，是吧？ 它在酒壶的牛头的最顶端哈，就是喝酒的那个杯子那个杯沿下边，它其实画的是女性的一个画像，这个女性还特别手托着像一只鹅一样的飞禽。 对对对， 它有怎样的寓意呢？ 首先呢就是这个画面实际上就是在画的是希腊的一个很著名的神话传说，就是利达与天鹅的故事啊。这个美女呢就叫利达啊，她呢是手里抱着天鹅呢，就是这个宙斯幻化出来的一个幻象。因为宙斯是一个很风流的神啊，他见到美女他都非常喜欢，所以他有的时候变成公牛，有的时候变成天鹅来勾引美女啊。这是希腊神话里面特别吸引人的一个部分。所以而且呢我们知道后来达芬奇这样一些画家呢，他们也创作过利达与天鹅。其实这是我们一眼能够看出来的。 对，那第二个问题呢，牛头的问题呢？ 牛头的问题， 对， 牛头的问题实际上也是非常希腊化，同时呢它也是非常世界化的一个东西。就是因为在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实际上在早期文明，也就是新石器时代的时候，整个地中海沿岸它都有一种公牛崇拜。而且这种公牛崇拜渗透到了后来每一个文明的宗教血液当中去，甚至变成了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现象。比如说最早出现公牛形象的是在那个西亚两河流域，然后迅速地扩展到了埃及，以及这个早期希腊，也就是今天的克里特岛包括这个克里特岛以北的基克拉泽斯群岛等等。那么公牛在进入到希腊的神话当中去之后呢，也出现了非常多的这种变体，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米诺陶洛斯，牛头人身的怪物，他在米诺斯的那个迷宫里面啊，每年要吃掉多少个童男童女，然后有一个希腊的英雄，半神的英雄，他就带着这个毛线或者是线球进入到这个迷宫，杀死了米诺陶洛斯，然后救出了这个童男童女，并且呢顺着这个线又回到了安全的回 到了迷宫的出口。就是20世纪20年代，在这个克里特岛啊，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这个所谓米诺斯的这个迷宫啊，实际上是当时克里特岛早期文明的一个皇宫，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牛的形象，包括牛形的酒杯啊，牛的壁画啊，包括当时有一场非常普及的运动，就是跳牛，就是一个人要从一个奔跑的牛迎面过去，然后跳上牛背，然后翻跟头过去啊，这个是在艺术史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题材的壁画。所以说牛包括欧洲的这个名字欧罗巴就和牛有关系。为什么呢？就是宙斯变成了这个牛，他看上了这个腓尼基的公主啊，腓尼基是在亚洲，那么他把这个公主呢就骗上了牛背，然后驮到了欧洲，然后呢并且呢后来以这个欧罗巴的名字命名这个大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希腊神话里面，在希腊的信仰当中，公牛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符号。 这个牛象征是英雄还是恶魔？ 在不同的文明当中，它的象征意义是不一样的。待会儿我们会讲到第二章里面也有很多公牛的形象。 没错，这就是我要说的，在这次展览当中我发现整个丝绸之路上其实牛啊羊啊 对 这两个动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哈，在艺术品当中哈，在人们的这种信仰崇拜当中都会体现到。好，刚刚我们说到的是第一章伟大的海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物，牛首形的红彩陶酒壶。这个陶器哈也要讲一讲，因为我特别查了一下资料，公元前4世纪是中国的战国时代。 对， 那个时候中国战国时期我们流行的是什么？好像也是陶吧，还有木器，是不是 青铜陶、 青铜陶、对 漆木器都有。对对，很丰富了已经。 对，而且好像那个时候的花纹设置也是以黑为主，以黑为美，黑上水嘛，是不是？ 这个是可能在漆器上表现的比较多。但是陶器呢，中国的战国时代的陶器也分好多部分，很分成好多种类。其中有一类呢和礼器是有关系的，那么尤其是和这个随葬品啊、丧葬的礼器是有关系的，它会用彩绘陶的形式来去表现。但是它和一般的生活用具呢彩绘的比较少， 比较少， 都是大多是素面的。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地球的另一端哈，南意大利其实已经开始了对美的这种向往和认知和追求，甚至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所以在接下来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讲解平山玉夫藏丝路文物展的一些独特的文物。我是一丹，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接段广告，一会儿见。 小姐姐，小姐姐，现在选什么基金好啊？ 指数打折就选天弘指数基金。 指数打折？ 市场处于底部区域，现在同样的钱可以买入更多份基金，低位投资，为牛市提前布局。 买基金就选天弘指数基金。 基金投资需谨慎。 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亲爱的，我要去南太平洋看世界第一缕阳光，遇见幸福的地方。 难不倒我，中兴旅遨游2019年春节斐济包机起航了，领略全球浮潜圣地，蜜月度假新城，带着宝贝尽情玩耍。提前多人报名，立减高至1500元。1月31日出发，还赠新年晚宴。 免签海岛，说走就走了，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兴旅遨游网3w.遨游.com。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

因为这个美杜莎后来传说当中呢，她是被这个英雄珀尔修斯然后杀死啊，然后呢这个替人间除了害，但是呢关于她的故事也是丰富多彩，也是非常的这个曲折啊动人，那么也是里面纠缠了很多这个爱情啊以及这个谋杀呀，还有等等等等。我们知道这个在希腊的神话当中呢，神和人之间的界限其实很非常模糊。神呢只不过是比人更有力量，更长寿，更加具有一种超越性的存在，但是它并不像后来的一神教啊，或者后来的宗教，它是跟人是有鸿沟的。其实在这个希腊神话里面，神拥有人的这个喜怒哀乐，人的七情六欲的，所以说在希腊神话里面，神和人之间呢是一种相互交融的一种关系。比如说像荷马史诗，那么一场特洛伊和麦西尼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最后夹杂了很多神在里面，也要干涉其中啊，这就是人类社会和神灵世界不可分割的一种表现啊。 好，接着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二单元四方之王，两河流域与伊朗地区。我想大家也非常关心哈，在四方之王当中有哪些文物特别展现了王权或者当时的一些文明。这里边要讲到一个动物叫做狮子，这是和刚刚的牛还不大一样哈。这个狮子叫做狮子装饰的玻璃银杯 啊。 首先让我印象很深的是玻璃，那个时候是公元前六世纪，中国那个时候还是春秋时期， 孔子的时代。 孔子的时代，中国还没用上玻璃，他们已经开始用玻璃来做装饰品了。 是的，是的。因为玻璃这种工艺呢，它和当地的土壤还有这个矿物的条件是有关系的，并且呢是跟这个其他工艺也是有很大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呢，他是由于陶器的烧造和青铜器的铸造，特别喜欢用火啊，就是用火来熔铸东西。所以呢，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像玻璃，比如说像黄金、白银这些延展性特别高的金属和二氧化硅的产物呢，不适合铸造的。但是呢，比如说中国早期也有金币啊、金饼，但是呢，却始终无法铸造出很好看的这种金银器，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除了铸造之外其他的技术。但是在西亚，包括这个欧洲呢，他们早期呢是，即便是青铜，他们也是锤叠。他们更多的是用锻铸啊，不是熔铸，就是不把它化成这个水儿啊，溶液然后再浇铸，他们不是这样做，他们是加高温，但是当它就是处在一个还是仍然处在固态化的过程当中，通过锻打来塑形，特别适合金银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同时呢，他们也掌握了这种玻璃的吹制技术。今天可以看到地中海地区，包括在西亚两河流域，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个玻璃容器，而且这玻璃容器非常的精美。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是用吹制这种方式来去制作出来的。 还有一个陶器让我印象也很深，也是以牛为原型的， 是的， 叫做牛形陶器。这个是伊朗西北部出土的，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800年，这应该是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吧？ 对，12世纪，几乎的它最早到12世纪了，1200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这个时候应该是中国的商代晚期到西周啊这样一个时代。那么他们的陶器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一组都是牛形的，而且我们看到其中好几件是属于流牛。我们知道流牛现在在印度特别多啊，就是它背部有一个肉瘤式的隆起啊。这种流牛呢是比较早是在印度出现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伊朗呢，实际上也有很多这种流牛。又是一个为什么啊？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多的牛形的陶器？ 没错， 首先这些陶器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制作的非常精美。 那 么它们应该不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啊，应该是具有一定的礼仪功能或者是宗教功能的，宗教内涵的。那么第二呢，我刚才在介绍第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过，实际上在新石器时代甚至到了这个铜石并用时代，整个这个环地中海地区包括伊朗这个中亚，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公牛崇拜的体系。其实刚才您说，主持人说到了羊，羊非常重要，作为当时西亚地区人们的主要的肉食来源来讲，它非常重要。但是羊在作为宗教里面的符号，它的作用却远远不及牛。我们可以在西亚的这个很多雕塑包括壁画作品当中，包括这些文学作品当中可以看到，公牛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代表了自然 破坏力的一种象征。 嗯， 那么他是很狂野的，很暴躁的，是需要英雄来去制服他，从而恢复自然的秩序。 嗯， 所以说这个公牛对他们来说虽然是一个恶神的形象，但是也是一个崇拜的对象。 那么羊呢，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关于羊的一些特别有趣的小型的雕塑。 对对， 比如说哈，我看到一个银色的盘子，盘子中间、 对对对， 其实是站着一只小羊。 对对 啊，很有意思、 嗯、 还有就是在项链当中、 嗯、 也会出现羊的造型。 对对， 还有在桃壶上，我们看到那个羊是其实有点像浮雕的形式出现的。 对对， 就为什么羊也会成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器具当中会出现的一种动物呢？ 从目前的考古学发现来看、嗯、羊是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早驯化的动物啊、因为羊这种动物，它第一它体型小，第二它性格温顺，因此呢羊是最早进入到人类文明视野当中的家畜。所以羊尤其是在西亚地区，我们知道今天西亚仍然是养羊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啊， 对， 包括这个土耳其、 啊、 安纳托利亚半岛，我们知道安卡拉羊啊是一个味道非常鲜美的，主要是闻名世界的这么一个羊羊肉产地。尤其是因为西亚和土耳其地区呢 地方比较干旱，然后呢它的这个它生长那个草特别适合这种羊山羊的这种、饲养，所以它这个肉质好，而且饲养比较容易。 我们第二单元其实讲了很多很特别的，或者在我看来我觉得是一些比较制作工艺繁复的一些文物、这些当然都是平山玉夫先生收藏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文物的展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其实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到公元前二三世纪吧、这个阶段其实在两河流域的文明已经发展得非常的发达了。 嗯， 其实不是像我们所想象当中的好像他们那时候很荒蛮啊，其实他们已经开始出现了审美，各种各样的审美，包括还有那种项链哈，玻璃做的项链，铜陶做的项链， 包括青金石、天青石等等的各种各样的矿物石料。其实因为两河流域啊是人类历史上文明最早的产生地。 嗯， 公元前3500年的时候，也就是距今5500年的时候，两河流域已经开始形成了统一王国。 嗯 啊，就是阿卡德帝国哈、实际上在更早的时间里面，苏美尔文明，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啊，我们今天讲，实际上美索不达米亚这个词就是当地的这个话里面，讲这个两河之间的地方。 嗯 啊，就是我们讲这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嗯， 那么实际上在公元前的4000-5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他们出现了城市国家，出现了沿河的一些这个水利灌溉工程。 嗯， 然后出现了很多神庙、宗教设施等等等等。 嗯， 那么一直到公元前3500年，阿卡德王国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起来了一个大型的这种王国。在这个时候埃及还没有统一，一直到再过两个世纪以后埃及才实现了历史 统一。 统一，对 对。 而中国的公元前3500年正是仰韶文化的时代，也就是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还没有进入到同时并用时代。所以说呢两河流域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我们再来说说第三单元，宙斯佛陀，文明交融的中亚与印度。 因为中亚呢包括今天的伊朗、阿富汗以及像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啊， 向南到了印度、巴基斯坦这个地方。所以中亚是一个地理概念非常广阔的地区，在这里面有很多，比如说乌虎河呀、希尔河、药沙水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汉书·西域传》里面都是提到过的。在我们的很多文献里面也都反反复复的提到过，因为毕竟中亚地区和这个中国的距离最近，然后同时也跟中国古代的历史发生了很多联系。但是呢，中亚其实是我们一个往往容易被忽略的地区啊。比如说因为中亚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国家还处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像有一些地区还不断地充斥着战乱。所以呢我们今天提起中亚的时候，可能会更多的是冲突啊、动荡啊更多于它的文明的这种概念。但实际上在历史上，无论是在早期文明还是在中古文明，中亚文明的这个达到的高度都是让人无法忽视的。我们这里面为什么讲这个用这个宙斯佛陀这两个词来概括这一个单元，不仅仅是在概括它的地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概括就是中亚作为一个东西文明交汇的一个大剧场啊，在这里面融汇了各方的文明。 它本身就是一个东西交通的一个要冲，因为这个地方有河水，有村庄，有城市，有补给，所以说东西方的这个商旅啊，到中亚这个地区，它有很多很多的补给的点，所以说这个是也是很多文明汇聚的地方。那么宙斯我们知道是古希腊传说当中的最高的神，是吧？而佛陀呢，是印度公元前60世纪出现的佛教里面的觉悟者。这两种不同的宗教体系为什么放在一起啊？恰恰就在中亚汇合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公元前332年开始，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啊，开始了他的东征。那么他率领着整个马其顿的军队横扫这个西亚、伊朗以及兵锋直指印度河。所以在这场东征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亚历山大他还随军带了很多工匠啊，甚至是历史学家、学者啊、诗人，那么沿途记载他的这个战争的功绩。那么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行为，就是说亚历山大在东征之前，实际上他已经想好了要把希腊文化传播到全世界。因为他的导师我们都知道是亚里士多德，对吧？ 对，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学者，给年轻的亚历山大注入了很多理想主义的东西。那么亚历山大呢，通过在机缘巧合之下，自己的这个军功达到了这么鼎盛的时代，把一个最强大的一个波斯帝国给消灭掉了。这是希腊人前所未有，就是没有想象得到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希波战争，当时是波斯两次入侵希腊，想要消灭希腊。当时希腊人虽然打得很顽强，但是都是惨胜啊，拼命地抵抗住了波斯的这个入侵。但是呢，到了没过100年，忽然这个希腊一下子就把这个波斯给消灭掉了。亚历山大东征的这个旅途上，他一路建了好多亚历山大城啊，比如说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这个而且亚历山大港后来到了这个更晚一些时代呢，成为北非乃至整个世界的一个文明的中心啊，这都是希腊化时代给他带来的这个结果。那么包括在中亚阿富汗地区，包括在乌兹别克斯坦，在今天的巴基斯坦，他都建立了好多好多亚历山大城。他建立亚历山大城不仅仅是要以他的名字命名这城市，更重要的是他是按照希腊城邦的这种城市规划来重新设计这些城市，包括希腊的雕塑、希腊的这种政治的模式，包括希腊的这个艺术等等等等，都在不断的复制和移植到这些亚历山大城当中。所以这就给整个中亚地区和西亚地区带来了一场我们历史上称之为希腊化的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几百年的时间。那么这场运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在贵霜王朝统治下的巴基斯坦，也就是犍陀罗地区，那么出现了佛造像，而且这些佛造像是完全希腊雕塑风格的。那么这就是希腊的宙斯和印度的佛陀在这一刻汇聚在了一起， 东西文明在这一刻得到了一个交融。 对， 所以这里边其实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尊佛造像，它是一个浮雕的形式，在这个石板上最上方，比如说我们可以想到哈，在敦煌壁画当中都是飞天的女性形象，但是却出现了两个小天使 啊，对， 这两个小天使代表的就好像是中国的飞天的女性形象一样，下面是佛陀端坐在那儿，这很有意思啊。 他的这两个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小天使，而是丘比特。 哦， 这就是希腊神话当中的爱神丘比特。 对， 然后但是这个呢，我们如果我们了解到艺术史的发展过程，我们会知道它是来源于古希腊的丘比特。然后呢，到了这个希腊化时代的犍陀罗，他又把它变成了一个飞天的形象。那么因此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宗教、艺术、文化，实际上他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不断的紧密的结合当中向前发展的。第三单元还涉及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文物哈，就是叫做王冠金青金石，因为它是用金子做的。 对， 这为什么让我印象很深？因为说到了古代文明，大家就会想到王，一想到王就会想到他的皇冠，马上联想到的哈。 的， 这个王冠特别有意思，它其实是有点像橄榄的树枝吧？是不是？ 是这样。 然后缠绕在一起，中间呢是一个宝石，就是青金石。 对，因为这个呢是也是中亚地区的这个一个产物啊，但是实际上它的来源也是在希腊化的一个东西，就是在希腊时代呢，他会为这个诗人或者是哲学家或者是运动健将戴上桂冠，这个所谓桂冠实际上就是橄榄枝做成的一个花冠。那么这个花冠呢，实际上是他对是希腊对于这个民间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的表彰啊，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奖章一样。 他不是皇后或者皇帝带的。 对，一般情况下不是，因为在希腊他没有国王啊，或者是很只有斯巴达这样的国家是有国王。那么他们希腊大多数城邦呢，它是以这个原始民主制的政体来作为他们的国家。国家， 所以他们只有首领。 对对，或者是执政官啊，或者是什么，而且他们的执政官是有任期的。然后他们的实际上最重要的权力机构是全体公民大会啊，像以雅典为代表的吧，是6000人的这个全体公民大会，他们是要投票的啊，就是在对于国家大事，他们要进行全民公投。 所以这个王冠给我感受就是，当时我就在想，我说哎呀，如果是皇室用的话，为什么这么简单朴素呢？中间只是一个青金石哈，然后是树叶的形状啊，非常原始。 对，它是有这个文化传承在。 好，我们再聊聊第四单元“东土惊鸿，丝路东端的景象”。这个大家非常熟了哈，东土就指的是我们国家嘛，所以在这章当中有没有关于中国的文物呢？ 我们知道在这里面呢，中国作为丝绸之路的东端，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所以我们就用一件唐代的黄釉骆驼俑，这个骆驼俑非常高大，是我们馆藏的非常大的一件骆驼俑，用它来配合着8幅平山玉夫先生的创作，那么共同展示了，向观众开启了一个通往东方文明的一扇窗户。那么通过这个窗户，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东。